多痛苦的等候，相信我也能承受，闭上眼不再留恋，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，别说 唱。

自在生活。